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德， 我是每日。 今日2021年10月30号星期六， 这是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的 ACG 新闻。我们的跌叔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今个礼拜呢，就是好像很多新闻，但我觉得其实是一单过而已。不过这里我正在会讲的啦，正在慢慢先招呼猪喺八格。首先讲了一些附文先。咁呢，杉本沙织就因为厌食症而引发的心脏衰竭去世，就是年56岁。咁佢最有名的角色就应该是忍者乱太郎的三太啦。同埋佢都是真的 Ring 里面嗰、那个Kathleen， 即係做阿杜洛华的卡姐嗰、那个星日嗰个女仔。 其实老实讲咧，见我哋举例要举到咁偏咧，你都估得到，其实都唔算系好出名的声优嚟嘅。不过佢个死因就有啲值得回味啊，佢呢个厌食症而死嘅系。 有印象咗声优，其实依类，因为其实依类通常就系压力太大或者系减肥啦。依个年纪通常都系30多岁厌食症，比较意外就系佢50几岁。 通常啲后生仲会在意自己外观就比较容易会有厌食症啊嘛， 可能系精神压力，可能因为有时心理问题咧会影响食欲噶。 系啊，佢似因为似系呢一种而唔系话减肥过度嗰种厌食症啩，即系我真系冇肯定啊。 唔知啦，即系遗憾啦，呢样嘢就冇讲啦。 嗯， 咁好啦，诶，讲一单喜讯先。声优野津山幸宏同演员小玉百合结婚。咁野津山幸宏就系、是、算系新人声优啦。咁佢最比较有名就出麦克风里面嘅演出过嘅，之前做上升组合参加 M 1嘅，系捉水长，记得啦，捉水长客串玩个 M 1比赛嘅，入咗第一圈嘅。咁啊，恭喜佢哋啦！ 嗯，咁另外一个恭喜嘅，其实佢都唔自在攞呢啲咁嘅奖啦，不过其实都几罕见嘅，原来即係呢个富野由圭就攞咗2021年日本嘅文化功劳者。 嗯， 每年日本政府呢都会选出一扎佢认为喺呢个文化学术方面有功嘅人颁个奖俾佢嘅。咁其实 ACG 虽然喺日本系都国民级嘅嘢嚟㗎啦，但係啦，其实 ACG 相关嘅人呢系好少攞呢啲奖㗎。通常就是文学性的啦，或者是美术啦，或者是这些学科啊那类的东西，反而 ACG 真的很少见。对上一个就是宫本茂，就是没什么了。还有一个漫画家。 有的2019年就迪美望都啦，这个很有名啦，这个超有名的漫画家啦。 啊，太好识啊。 迪美望都超有漫画家来的，这个我就识的。 啊，即系总之就系 ACG 系好少见佢哋喺攞呢个奖嘅，所以相对嚟讲比较稀有啦。但系我谂啊，副嘢都攞埋唔少呢啲乜奖噶啦，唔争咗一个啦。 系咯，好啦，咁啊讲下啲新消息先。首先就系 Love Life Superstar 就创最极速纪录，公布二期。咁咧就喺10月24号，咁佢嗰次第19话至第12话嘅电影院重播会咧，就宣布咗第二期，速度系历史上最快嘅，因为通常嚟讲第二期都会喺第一期播咗之后一段时间，即系例如话好似红少啊或者新三样，佢都系应该摆一段时间先至会有二期，但今次就一个礼拜就二期啦，虽然大家预咗嘅。 好明显就一早确定咗佢会有二期啊！ 因为其实一期嘅结局最后咧系留咗条好大嘅伏线嘅，有细心留意就知道噶。如果冇留意到，你就算罢啦。大约我估啊，应该就明年10月，因为明年7月定4月咧就系红少，咁中间要唞一季，咁10月就上 Superstar 第二期，咁啱好啦。咁下年， 咁啊，都系些新作年消息啦吓。 就阿久米田康治就翻小学馆少年新地开始谷站更加族连载嚟嘅。咁咧，为咗恭喜佢咧，佢徒弟田健郎咧就喺新地咯，应该上单元连载咧就系旋风管家二。当我睇到单消息，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新地都算系走投无路噶啦。你搞到要，你搞到翳翻久米田康治翻嚟救忙。 哦，咁我又觉得经过咗咁多年啦，我觉得阿久米田已经系，你话佢原谅咗又唔系，即系佢个人都变咗啦。你 结咗婚啊嘛。 唔止啊！即系你见咧，即系啱啱讲富野啦。你谂下，如果我哋将富野又分作黑富野、白富野啊，久米田都可以有一个黑久米田同白久米田嘅。佢最捻黑嗰阵时就系、是、 就改造绝望老师咯。 改造后期去到 绝望 老师前期， 系咯。 嗰段时间系佢嗰啲嘢好捻黑嘅，直情系反社会人格嚟嘅。 就我妹讲法就系、是，佢睇完改造嗰个后期之后，佢同我讲话。我觉得久米田随时自杀都唔奇嘅， 系啊， 即系去到呢个被捕嗰时，系全世界觉得就系佢压力已经去到爆噶啦。 系啊，但系佢过咗去港南社之后，咁啊佢又动画化啦，风生水起搞到好多嘢啦。即系第一，佢系个环境改变咗，待遇改变咗，成就有咗啦，又有咗屋企啊，即系各方面都即真系同富野有几分似啊。就系佢本人嘅环境改变咗咧，连佢作品都应该系完全系白化咗噶啦。 即系一片白噶啦，有到。 因为我哋都讲过啦，佢好讲好多次啦，关唔使放牛吃草噶嘛。总之你套作品 OK 嘅话，佢就唔理你。咁喺冇压力咁一路去画落去咯。咁而家小学馆全世界都知啦，佢呢几年一路都够忙，但系书一路咁跌。咁去到情况就咩？卒于系挨九尾田翻嚟，唔系嗰九尾田翻嚟唔系意外，因为九始终佢小学馆发迹地，同埋太多小学馆嘅漫画家 fan、嗯。但系小学馆平时咁捻大支嘢，卒捻要挨一个出走咗嘅漫画家，而家仲系摆明系全世界知道佢逼走嘅漫画家翻嚟。你去到一个直播，你系你真系走投无路噶啦。 一方面就系小学馆佢唔掂啦，咁佢就要低声下气啦，要咁另一方面，如果系当年啱啱红嗰阵时嘅九尾田咧，应该会拒绝佢，我觉得。嗰陣時嘅九尾田啊，應該係會拒絕佢。就算你點樣嗌佢都唔會。嗰下唔係氣未消咁簡單，係嗰陣時係佢咧，係冇咁豁達嘅。 同埋就心靈創傷太大啊！嗰時 即係你睇下佢而家嘅作品啦，你睇下佢係幾咁温馨啊！即係你睇《隱瞞之事》嗰度，喂，嗰、那個完全係排毒版嘅絕望嚟喎，大佬。即 係我成日嗰句咧就係、是、排毒嘅九尾田係完全唔好睇嘅。 我觉得唔系我哋识嗰个九尾田，但系 即系喺作为一个有良心人嚟讲，我觉得九尾田系好事嚟嘅。咁同埋又以一个漫画家嚟讲，我梗系觉得咁当时逼到极限嘅九尾田康治啲漫画最好睇嘅。但系大佬啊，人哋攞条命去搏，系冇良心啦嘛，我做唔出咯。 我睇法就有啲唔同，我就觉得佢做啲咁温馨向嘅作品，即系佢又唔系嗰啲真系为咗去感动你而感动你嗰啲，唔系呢种嘅。但系佢都不失为一个优秀嘅作品嘅，只不过系漫画界唔缺一个咁样嘅作家，唔缺一个写温馨故事嘅作家，但系缺一个九尾田。你话好事唔好事就睇你点睇咯，咁啊。 即系冇，我觉得就系冇咗种当年嗰种火咯，因为你知啦，漫画创作漫画其实要火噶嘛，嗰时佢哇啲火去到咧。嘥物近咗只嚟噶，即系乜嘢就总之就系小学馆祝佢好运啦，先我睇个衰样，我入佢未知去到话执稳咗佢被捕嘅，但系你咁搞法，唉！ 但我又唔系好觉得佢靠九尾田呢个新年再可以搞得到新地咯。 我都觉得系咯，但系唉，算罢啦，佢啲嘢就好啦。咁讲下另一单，其实我又可以有意外嘅，就是、一间法国嘅游戏公司就推出巨灵神啊，即系飞碟嗰只嘢，嗰、那个Super Robo 啊，70年代嗰只嘢啊。 你讲永井浩，大家会比较可能有印象。 系啦，即系机战成日见到嗰只嘢，咁咧就会系推出游戏，系一家叫Mikolos 嘅法国公司，咁又推出有 PS5、PS4、Xbox Series X、Xbox One 同埋 Nintendo Switch 同埋 PC 嘅。咁据说啊，喺法国咧，巨灵神呢套动画就非常非常红嘅，红到系黐线就咩收视有 100% 嘅，所以我唔知点计出嚟。咁佢会游戏化唔意外，但系依个年头巨灵神就真系有啲吓、啊、巨灵神，我以为我睇错。 我觉得唔紧要，佢哋做到个市场出来咪。即系法国嗰边有市场就得噶啦，你日本如何？即系佢都唔系志在话打翻去日本噶啦，都系志在自己中意嘅啫嘛。 即系爽，自己爽咁啊，爽好咯。 而且一样嘢咧，就系如果呢件事成功嘅话啦，话唔定可以带翻起俾啲外国人玩啊，会话唔定有条新出路咧。你知而家啲机运动又好，机人游戏都好，机人颓啦。如果系咁样可以开一条新路，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咁呢讲喺游戏公司嘅动向呢，咁就阿德拉斯嘅穆克张斯就离开阿德拉斯啦，就独立，但佢继续同返旧公司合作嘅，即係话纯粹自由身接 job 啫。咁穆克张斯最简单就係 Persona 系列嘅音乐。 唔只係音乐咁简单，虽然系冇错佢系做音乐嘅，但系 Persona 入面灵魂级嘅嘢就系佢嘅音乐。一开始个消息未明确啦，全个退社嗰时就喺度讲啊，点算啊点算？佢都应该系会继续保持合作嘅，新作又好，都应该佢都仲会继续参与嘅。 因为即系好简单，即系类似Apple 嘅 Jonathan Ive 咁样咯。话就话独立开间公司，但系继续同旧公司母公司合作。因为佢依类嘢其实咧出嚟独自接 job 咧。是绝对好稳过留喺个公司度嘅，尤其是佢而家嘅名气。 尤其是系喺制作嘅层面入边咧，唔咁黐身咧，佢可以接下其他嘢去做。你知 Persona 又唔系真系咁密嘅得出得，佢又想做自己嘅嘢，佢唔系净系想做死一个系列咁样噶嘛。咁 Altec 嗰边佢做嘢就系贵精不贵多噶嘛，咁即系如果佢想试多啲嘅方向，就未必满足到佢，咁佢咪行出嚟玩下咯，话唔定佢自己想玩嘅计划咧。 同埋就系。呢啲嘢你嘅接触好噶，接触好稳好多噶。即系尤其是去到即系日本人入由呢一行，当你嘅个名够红嘅话，你出嚟做 freelance 接触，搵嘅钱多过你喺间公司度挂牌多好多好多。唔系啲动画、啲人设啊、读演出家点样出嚟要出嚟自己搵啫。 嗱，好啦，咁讲下今个礼拜最大单嘅 Facebook 改名叫 Meta， 即系我哋之前提过啦，咁终于就公布佢叫乜春啦。 其实就简单讲就类似Google 改翻 Alphabet 咁样，就纯粹就持股公司改名，咁 Facebook 会继续做 Facebook 嘅。咁 Meta 就 Meta Universe 啊，所谓元宇宙啊，即系一年突然间无啦弹出嚟嘅新，都唔算新嘅，总之一个概念啦。 概念就好旧，但系个名词就整咗个新名词出嚟。 系啦。 有人问过就要唔要讲元宇宙，又亦都有人问过要唔要讲 NFT， 咁我就睇一睇啦。就我系做紧相关嘅企划嘅，有搞紧嘅，但系就唔会喺度讲，亦都唔会杰特亦都冇兴趣，所以应该我会搵人嚟讲噶啦。但系呢啲嘢咧，就因为资料性比较多，比较烦，所以要啲时间。各位等下先啊。 嗱，我简单讲下咩嘅元宇宙咧，即系用最简单嘅唔多视频就系一个玩家一号。加埋 SAO 类似嘅世界，总之就系虚拟嘅平行虚拟世界，可以喺里面做嘢啊、娱乐啊、工作啊、储蓄卡嘢，全部虚拟世界。呢个就最简单概念。 其实咧，我哋玩 ACG 系好容易解释嘅，就死粒字讲完啦，加速世界讲完。 系啦，玩刀剑神域或者玩家一号都系四个字嘅。 即系如果系 ACG 嘅话，系好熟呢个概念，所以我点解话呢个概念一早就已经存在，只不过系近年有人俾咗个名佢叫元宇宙，然后炒到闹哄哄咁。 嗱，关于元宇宙方面，我唔想讲太多，因为我呢、这个唔系重点嚟嘅，我重点讲 Facebook 啫。其实都唔系我绝对唔系我第一个啊，戴球龟先啦，就系、是、根本上咧就典型嘅就咩啊？间公司嘅名好臭，所以改个新名，即系间就系咩啊？你间公司呃得客托啊，执咗笠佢咯，换个新名开间新铺啦，跟住继续呃客。同埋 Facebook 俾人话老饼 out day 啊嘛，咁咪改个 Meta 咯，跟扮后生咯， 即系领会变领展噶嘛， 系咯，即系改个新名扮后生，呃后生仔咁样，屌你改嚟改去，你咪系卖广告扑你个街，唔通你会改个新名之后你冇卖广告啊？你先啱屌鬼完 Apple 同埋 Google 话佢唔俾卖广告，历史啊！ 即系呢个新加坡发展银行呢个柒到爆个名改名到星展咁啦。 系啊，你改个名啫嘛，即系你改咩名？你 Facebook 你咪一样要卖广告，唔好玩啦、啊！你而家Oculus 啊，即系好平嘅VR 眼镜，而家改个名叫做Meta Quest， 咁咧下年会出个高级版、啊，你咪出高你出感恩，你出咪高级版低级版，你攞嚟睇下 VR 行片跳。 个 Facebook 改名嗰度咧，仲有一样，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乜你俾咪托罗收得扣咗啊？即系睇下佢个 logo。 系咯，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东京地下铁。 即系个名仲要有几分，有相当地似添啦吓，即系前三个字都系一样的。 系咯，我 Meta Metallo 唔系 Meta 第一块 Meta 系一个啃嚟啊嘛，即系有啲就 Metallo。 即系总之就系吐槽点非常之多啊。 唔系第一篇文章咪话咯，只要 Facebook 改名，你难听嗰就系因为你名太臭，成日俾人屌鸠你，又话你依文难听嗰就系依几年嚟 Facebook 你除咗丑闻之外做咩啊？你就知道丑闻啫嘛。之前好似上个礼拜大停机。Facebook 啊 ，Instagram 全上唔到，人鬼晒咁嘈。你咪冇个好嘢，而家咪改个名，嗱，你讲佢做咩啊？改个名换个新招牌，咁以为即系个取换咗招牌，想扮邻家妇女嚟悭啲啦。同埋就系成个元，即系呢个我都唔怕讲嘅就系、是、成个元宇宙根本就成班有钱佬，成班嗰个有钱佬呃鸠你嘅，即系叫做咩？高科望股热，科望股热潮，作个新名，讲个好捻夸张，然后大家又坤，成日集体坤水，坤爆咗，大家拍屁股走，你班傻閪，乜俾你呃晒钱，完全咁嘅概念嚟嘅。今日现实技术上十年内做唔捻到，乜十年、二十年都做唔到，然后作个好大嘅股仔，然后呃钱，直接讲个就系咧，咩根本上咩元宇宙就呃钱， 即系好简单嘅啫，你搞得到完全潜行先同我讲啦。 嗱，你用 3D 眼镜，你唔好话啦，屌 3D 眼镜，连你讲真咧，你喺 3D 行片打飞机都唔方便咧，用嘅手，你可以就戴 3D 眼镜直接入个脑，然后直接射精啦，你又唔做唔到啊？你依家戴个好 Q 重眼镜，你下面漏光嘅，一定睇出面嘅。你讲咩元宇宙一悭啲啦，即系只要你稍微理智啲，你就知道根本冇乜问题嘅。但系呃啲傻閪投资系绝对够噶啦，呢个即系叫做咩？定每十年一次就出个新名词，就呃啲傻閪投资，咁样抌去买嗰啲股票注资，到头来啦，十年廿年啦，搞唔捻到哦，啲钱收捻咗咯，拍拍屁股走咯。你公司挨咗五年先讲啦。 啊，咁啊，讲翻啲现实少少噶啦。咁佢话要搞个比而家个 Quest 再要高级少少嘅 VR 装置，即系以而家嘅科技咧，你高级嘅都只不过系譬如嗰啲感应好啲啊，定位精准啲啊，轻啲啊，快啲啊嗰类好细微细眼嘅修改嚟，就目前就算喺实验室级嘅产品啊， 都唔会有一件嘢去。 就唔系只要讲咧，就算你用而家攞嚟搵钱嘅商业用嘅 HTC 嗰只嘢啊，都未去到可以将部 PS 五嗰个画影像摆喺你眼度啦。 都就当你摆得到啦，因为佢系往后嘅嘢嚟，咁我就当你做得到算啦。都唔系啲咩突破性嘅嘢嚟。即之前你讲嗰啲，即包括我哋以前 VR 专辑入边提到，包括啱啱你 up 咗少少嗰啲，全部嘅缺点，佢一个都冇改善到。呢一刻你话要啊潜入一个另外嘅世界，系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嚟嘅。咁啊，佢就吹到好大，咁啊，但系除非佢有啲咩揸咗啲咩实验室消息都未见嘅黑科技，我保留个咁嘅可能性，但系我只能话你听呢个可能性近乎零咯。 我最后总结就系、是、小心冇钱咯。你俾呃咗系你戆鸠咯。 嗱，你啱啱讲 VR 会漏光呢样嘢，仲有样好得意噶。啊，我哋上次讲提过啦，呢个巴西 VR 啊，有玩家反应咧，因为佢有个完全系模拟翻你动作嘅模式噶嘛，即系你要抄包啊，你要攞解毒药啊，即系一嘢插落去手度咁样拍针咁样拍噶嘛。即系呢类咁嘅动作都要模拟埋啊嘛。有玩家反应就系咧，佢用解毒药嗰阵时咧，成日会拍到佢个胸。即系佢系女玩家嚟，相信有翻咁上下。雨量啦，即系因为佢 VR 你睇唔到自己的人噶嘛，一拍嗰阵时咧，嗰种无情力啊，会撞到佢个胸，然后话撞到瘀咗咁嘅程度，而且仲要唔止一个，系好多玩家反映有件咁嘅事。即系嗱，我先讲，我冇玩呢只嘢，我唔知个实际情况系点，但系就有人咁样反映翻啦。即系啲玩家用紧 VR 时候会撞到嘅各种问题，根本现在就未有方案可以解决，系连个概念都未有。你话我听，而家你就可以入咗个 VR 世界，吹水搵个第样啦，即系。 唔系，佢咪错咯？佢作个好伟大嘅嘢，而呢个伟大嘢十至二十年都做唔都解决唔到嘅，唔系呃钱咩啊？ 困鸠你无知富裕咯。 系咯，咁咪记住，呢成喺股市入面咧，依个无知富裕超级多嘅。 咁啊，攞嚟打机嘅话咧，其实咧就 唔系讲实际啲啦，就系、是、GTA 攞嚟玩 GTA 嗱，唔系有啲咩好惊天地嘅嘢，但系应该会几过瘾嘅。 GTA 嘅圣地安纳斯就会出Meta Quest 啦，应该叫 Meta Quest 啦，下年开始就新版。咁咧补充下，之前讲过嘅 BioAssist 4嘅Oculus Quest Quest Pro 版咧出咗啦。咁我系未买嘅，我等佢有折扣先买。 你之前又话买系？ 我话买，但系唔得闲，因为呢轮咁。 咁啊系，呢期又基建又灵啊。 系啊， 因为其中一个以前我研发。VR 的时候呢是一个研发的方向呢就是攞过来做一些模拟器即是你譬如模拟行山即是你将啲资料掟晒落去之后你可以好似譬如你行边个山咁、配合你部跑步机之类嘅物体咁你就可以喺你屋企行山行跑佢啦就唔使变咗行山银行啦类似咁嘅嘢。即其实是一个方向嚟嘅，咁当然现在咧就未有啲咩似样嘅应用啦。但系入咗游戏世界，睇过游戏城市，如果佢做得到，咁应该几有意思嘅，大家会有兴趣系嘅。而且又系，比起啱啱讲嗰种应用咧，有一个好处就系、是、GTA 个世界喺度啦嘛，已经。你已经喺度，你只要执好佢个模组，搞掂你 VR 嗰阵时候可能会有啲穿帮位啊嗰啲嘢，去执好佢，同埋将个地图啊模组嗰啲嘢执到一个比较靓仔少少，咁就已经可以攞出嚟。咁啊，无论喺成本方面定咩都系有计得过去嘅嘢。咁 我睇到佢将 GTA VR 化，我第一个反应就系爆机自由人啊！嗱，因雷诺斯嗰套新片，嗰个细片咧，即系嗰类啊，就系通街犯法嗰种咯。 啊，你唔好搞到包食咁样呢样黄鞋嗰样黄鞋就得啦，大佬。喂，我唔单止喺条街度行，我仲要周街扮人头先 OK， 先开心噶嘛。 啊、我识撞人咁样 嘛。啊！你玩 GTA 玩呢啲嘢噶嘛，大佬咁啊，唔知佢睇成点啦，但系咪睇定啲咯吓，咁啊。 好啦，好啦，讲下讲完 Facebook， 讲下另一间 大单嘢啦吓。 我Epic 啦，又 Epic， 又我哋嘅亲爱 Epic Game 啦。 啊 ，Steam 同 Epic 嘅新闻啦，呢个首先要先讲佢原本发生咩事先。原本就呢个 Steam 就无预警咁下架晒所有同区块链同 NFT 相关嘅游戏。咁啊 ，NFT 游戏咧，我哋呢度好似冇提过嘅。我哋之前讲 online game 嗰时候略提到少少啦吓，咁啊都系一样啦吓，已经搞紧类相关企划噶啦。咁但系呢度咩事咧？就系原本而家其实已经有唔少 NFT 游戏系出现咗噶啦嘛。当然都好多系用呢个 Steam 上面上架啦，作为呢个全世界最大嘅 PC game 平台，咁亦都有唔少啊嘛。咁佢就无预警咁将佢所有 NFT 甚至区块链技术相关嘅游戏全部下晒架。咁啊，V 社官方冇讲明原因， 但系估计都同啲区块链相关嘅赌有啲臭嘅原因系有关系嘅。有一部分又系上次讲我拉基有提过啦，就系、是、呢类所谓玩 NFT 嘅玩家，其实咧佢系唔太算系游戏玩家嚟嘅，佢只系将只 NFT 游戏当成一个赚钱嘅工具。作为一个玩家嚟讲，其实系几蚀做一个游戏嘅。咁另一方面就系、是、加密货币相关咧，就会引申咗好多啲偏安又有啦。一关钱事嘅芝麻麻烦多多噶啦，咁而且就仲有你加密货币本身尤其是 Bitcoin 啦，其实就食电嘅问题都会引起啲环保捻关注啊嗰类嘢。到底咩原因呢？因为佢基本系冇行出嚟讲到底点解要下晒架嘅，所以大家只能揣测。咁大家知道啦，你行去东咁啊 ，Epic 就肯定佢系行去西噶啦，即系应该同法兰西咁样，佢两个一定系你行东时我行西噶啦。咁啊 ，Epic 就话我哋欢迎所有 NFT 游戏上嚟我哋呢度上架，咁其实都好正常啫，你人气我取啊嘛，即系你要同对方去困啊，佢呢啲嘢肯系真系针锋相对噶啦。咁虽然啦，就同一个 CEO 之前系有话过呢 NFT 游戏不知所谓乜乜七七，我唔记得佢讲准确讲乜嘢啦，总之你猜到一文不值嘅。咁啊，而家唯一同呢个 Steam 对滚咧，就瞬间变脸都几可笑啊！ 唔奇怪啊 ，Apple 嚟噶嘛。 咁啊，另一单就系、是、依然都系可笑的游戏公司啊， 又系我哋另一间亲爱嘅玻璃渣暴雪。咁佢个真系俾我讲，真系我成日讲句啦，执捻咗佢啦。今次就唔系指我指佢间公司，系指个暴雪加某线上嘉年华。反应镬都被闹扑街咯，执捻咗佢啦。 系啦，咁因为2021年就改咗做线上啦，咁然后就话2022年嘅 BlizzCon 咧就唔再举办。咁公司嘅讲法咧就系我哋要利用呢段时间重新思考 BlizzCon 嘅意义，即使冇讲过嘢。 我觉得你而家重新思考你间公司存在嘅意义。 即系咁啊，一嚟就可能佢真系每日拗出嚟啦，老老实实。二嚟就如果真系依然继续搞线上发表会，上年已经系梅登对噶啦，咁今年再继续搞都冇咩意思嘅。咁定系有人话，唔系呢啲系釜底抽薪，我哋2022年一定要搞实体，所以取消水办线上。咁你啲通灵都真系几通灵下，即系。咁啊，的确佢冇讲过实体都唔举办，因为佢净系话佢哋嘅今年个原本预定嘅线上 BlizzCon 会取消。咁其实佢系的确系冇讲到实体就都一样唔会搞。咁但系都有啲太过妄想啦，咁样啦吓。咁啊，跟住讲完暴雪，我哋又翻去我哋讲呢个 Sony 呢、這个上个礼拜漏咗嘅。 我哋索尼啦。 咁就佢搞咗个新专利，我谂大家可能都听过噶啦。咁啊。简单讲就系观众可以投票踢玩家出去，大概咁样嘅系统。咁啊，因为我见就唔少人提都有啲少少嘈，所以我讲清楚啲。咁就主要系观众投票，咁然后佢又再提咗一样多一个可能性，就系观众可以直接透过货金，唔知俾货金俾边个，老老实实佢冇讲清楚，不过可能系佢俾咗少少可能性啦。佢就观众可以货金，然后直接将某个玩家踢走。即系呢样嘢咧，有好多人就话咩《赌博默示录》啊，或者《鱿鱼游戏》啊，有用啦。其实我睇落去就比较似系以前我哋玩啲 CS 啊嗰类嘢嗰阵时啊，你硬系会有一两个玩家咧，好难吓人憎噶嘛。 嗯， 诸多嘢我都已经好小事噶啦，开挂啦，诸如此类啦。咁你如果你去投诉佢，冇咁快，冇咁即时有反应噶嘛。但系佢做衰嘢系全世界都知噶嘛。咁就用经过投票嘅项目去将佢踢走。 嗯， 其实就系咁样一个功能。佢只不过就提供多少少嘅可能性咁解嘅啫，就唔系话有钱大晒之如此类。而且我要提一提各位 ，Sony 一年系攞一大铲嘅专利，系攞好捻好捻好捻多专利嘅，即系攞完仓底宅捻住咗喺度，就冇一回事嘅多的是。我要再提一提又你喺 PlayStation 3出现之前，佢个陆续定位功能塞咗喺仓库塞咗6年先攞翻出嚟。如果系计 PS3 正式上市嘅话，佢系塞咗9年啊，大佬，即系大家唔使咁 care 呢样嘢，佢知唔知有这么一回事存在？ 同埋一样就系索尼最大滔天唔系第一个事，你需要惊奇咩？ 啊，咁啊，最大滔天就我哋要翻我哋香港新闻啦，我哋好少提香港啦，本地消息啊，呢个麦兜关公事件。 哦，立春卷。 系啊，因为呢个毕竟系动画相关啊，我哋 ACG 相关新闻，所以我哋会报呢样嘢。咁就明牙立春揾麦兜就搞广告啦，咁样个广告咧得30秒嘅，即系你中意睇一睇，唔睇下爬走唔紧要嘅。简单讲就系一个好似好温馨嘅故事，或者男一女遇到你一生一世咁样。 然后呢最猎奇的部分就是呢最尾是见到两个人在雪地里面相视而笑咁好似好温馨咁啦。然后个镜头冇转㗎渐变咗去喺白饭上面一马腊肠。咁佢哇大佬即係原来香港人唔系腊鸭系腊肠。 咁咪你都仲可以可唔可以更加猎奇啲嘅呢 真係真係好撚猎奇呀大佬。而且个故事风格好似好温馨但係一啲都唔麦兜囉。真係搵个人求其整个懒温馨嘅嘢然后套返麦兜嘅角色仲要唔係好麦兜因为佢用返嗰种四点五头身嘅。 好怪异呀我睇就係。 係因为我哋识嘅麦兜系二头身㗎嘛一个头个头同身差唔多大㗎嘛。即係咁话成件事就佢叫麦兜但係好懒唔麦兜囉老老实实。然后引发一大阵负评啦即係咁啊。啲人仲讲㗎佢入其实所有嘢呢因为佢就变成动物嚟㗎嘛佢就全懒部都食得㗎咁就。咁就好懒猎奇囉大佬。不过算啦咁啊即係呢啲搞 crossover 啦咁叫戇鳩嘅咁就。唉。好啦咁啊依然系本地消息或者。有间网上充值铺啊叫恒信嘅铺头咁就专门就帮人充值啊买点数嗰类嘢嘅。咁啊突然间传出呢就有人话佢就话喺大陆嗰边嘅 partner 失咗联所以搞到佢啲充值相关嘅全部停紧晒。但佢宣称安排紧退费咁但有啲人就反映就因为存钱相关嘅问题总之就有部分人呢就话佢退唔到钱。我估啊真係靠估嘅啫。佢讲嘅嘢应该係真嘅。即係因为佢係除咗做啲卖点数之外最重要有一种服务叫代充。大家知道代充其实基本上是一个黑行业嚟㗎啦捞片嚟呢个系。我哋睇过嗰次㗎啦嗰度都唔紧要再睇睇啦。所谓嘅代充其实就是帮你充完值之后同个 App Store 或者系 Google Pay 嗰边申请退费。咁件嘢就会充咗落去充值嗰下就喺度㗎啦但係费用佢就喺信用卡度攞返嘅。咁所以佢变成无本就帮你充一只咁你以为好平咁八折啊六折咁样去充个石。即係呢啲同呢个非洲石呢系唔同嘅。呢个系黑石其实代充同黑石基本上同一样嘢嚟嘅。即係所以就本身就已经系斋戒㗎啦。咁你而且仲要系大陆相关嘅人无论系真系走咗佬定系其实俾人拉钩咗。因为呢件事啱啱讲过呢件嘢系犯法嘅。基本上系诈骗嚟嘅。只要拉就一定拉到你㗎啦。咁系咪嗰边嗰啲人俾人拉鸠咗啦？我唔肯定。总之睇起嚟咧，香港呢一边咧就唔似全身诈骗走佬嘅。咁我睇起嚟应该系咁啦，但系就好多人报咗警噶啦。咁啊，如果呢条香港呢个有人肯认头嘅话咧，或者你可以追得翻嘅。咁就但系如果你用嘅话咧，就自己睇路啦嗬。因为我就冇用过呢档嘢，而佢个价钱亦都唔见得特别平，自己睇路啦。如果你有玩开类似嘅嘢，我就再提醒一次啊，黑石系犯法的。是有风险我哋超监就被人拉钩咗。 多咗。 唔係被警察拉係被 CY ban 咗啫。 唔係 CY,FCO,FC 用黑石咁呢个就佢自己攞嚟㗎啦。 係。 即係呢个嘢我要讲到永远嘅会。 喂而家讲代充架要车佢一脚㗎啦。好啦咁北方相关新聞啦放心今次唔会好长嘅。唔係今次就唔係好多就可能有少少错但係。咁啊同日本相关嘅就係。呢、这个腾讯增资各村而家变成咗各村嘅第三大股东。其实有啲各村个股权其实都几分散下嘅。佢第三个股东其实都系讲紧 6.89% 啫唔算太大嘅。咁以腾讯鍾意每当嘢参几 percent 嘅嘢呢其实好正常嘅事嚟嘅。啲人都话咁会唔会有啲咩攞各村啲 IP 做免洗游戏啊乜乜七七讲紧各村自己咪做紧囉。 唔算 囉。各村自己啲游戏有边隻系好玩嘅你话我听。你 SEO 出咗咁撚咗隻游戏每一隻都系闷撚到爆嘅。即系更加唔好嗰啲轻小说出咗嘢一直就冇影嗰啲。有边隻系似人样嘅即系你话听啦。即系所以唔使担心啦各村游戏啲質素唔会更加下跌㗎啦。冇得下跌跌无可跌㗎啦已经系。咁啊技术上佢可能就佢哋会有更加多嘅业务合作嗰啲嘢但其实本来已经唔少㗎啦已经咁近。唔会因为增资而多咗亦都唔似系打算将佢成个食咗佢。唔似拳头社嗰啲即係增下增下增增下增到增到变佢子公司。第一各村有返咁上一大腾讯应该唔会喺呢个时候抌咁大嚿钱冇咁大险收购各村嘅。佢应该纯粹最系要佢资金回避啫咁就唔系有啲咩策略性嘅嘢。我认为应该唔会有啲咩太战略性嘅行动咁样嘅。咪啦。 我跟住又系内常客啦。王者荣耀加元神即系常客中常客啦。 六个字山寨山寨山寨唔系我口吃。是什么呢山寨是一个名词山寨是一个动作山寨都是一个名词一只山寨游戏山寨另一只山寨游戏王者荣耀抄原神。王者荣耀大家都知道就啱啱提过拳头社抄 LOL, 然后原神抄世界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但是呢王者荣耀一个新资料片之类的东西 到到宣传海报啊，就系将大门打开咗，见到外边有一个风光明媚嘅新世界。咁然后咧，嗰个世界咧就经过比对之后咧，就系元神嘅世界嚟嘅，应该系元神，因为基本上系叠咗嘅。之后就话：喂，你好抄唔抄就系抄元神。我谂紧，朝你哋贵圈真乱啲嘢都系咁样噶啦，即系 抄人抄冇所谓啦。 王者荣耀本身就抄人嘅，然后元神又系抄人啫，你两个自己抄饱佢啦。咁啊，当然啦，佢亦都系好快就下咗架啦。咁样其实冇乜嘢嘅，真系诶，睇一睇。即系唯一值得讲嘅就系山寨、山寨、山寨。 大家都系死仆街，何必分得那么细？ 哇，跟住就系又系讲翻 FGO 啦，呢个跟进嚟嘅。 系啦，咁首先之前咧就改埋啲咁嘅编号，即系嗰啲就咩咧，即街再加埋佢嗰个 I D， 即系游戏里面 I D， 咁咧就临时名。好啦，咁我哋始终临时名咧，唔好话临时休落去啊嘛。咁而家就元宵灯谜式嘅改名，惊哀就改叫秘剑，吕布咧就改名叫虎狼，咁武则天就改名周照，哑渣叫莲藕，汉语叫重瞳，重龙玉叫忠贞，始皇就叫祖正，虞美人叫做周晏啊。 初，佢系初字嚟嘅。 初晏，初晏。初颜，而赤兔马叫单驱，司马炎最好啦，罗尼斯，杨贵妃叫谭女，咁咧其他啲就暂时咯，同埋有啲语音会调整一下嘅。 其实咧，先唔讲佢要改名呢样嘢本身就好捻戆居呢样嘢，单论你以名去论名咧，其实算系几用心嘅，老老实实。虽然我唔中意 Bilibili， 唔系好老实、啊，因为我睇佢个名字，其实我真系即刻 get 到佢嘅意思系话秘啊，荆轲改名秘剑。讲咗你知，即系知道荆轲古仔，你 荆轲最熟，荆轲刺秦王，因为你净系识呢样嘢嘅啫嘛。荆轲基本上佢个典故就系屠 龙 秘宴嘅典故，就系荆轲刺秦嗰阵时摊开个地图，然后见到个匕首啊嘛，屠龙秘宴呢个四字成语就系咁样嚟噶嘛。咁佢所以咪叫做秘剑咯。咁啊，吕布啊仲简单添，佢本来就有呢个朵噶啦。就话佢有呢个虎狼之相，呢、这个与其话系一个代称，不如话系一个称号，即系虽然事实上冇人咁样叫过佢嘅，我哋可以话佢就系一个名号嚟嘅，即系就去取代咗佢原本个名。不得不话，其实系几有心思嘅，即系佢个改名唔系咁样捻蠢嘅原因嘅话咧，其实系一个几有心思嘅改动嚟嘅。咁啊，我觉得系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嘅情况下，都算系咁噶啦。 咪有啲就难讲啲嘅，例如秦良玉叫忠贞嘅话咧，我其实唔好 get 到嘅。莲藕都叫柴咁啊，牙生即求莲藕生，但系你个名又会再过分咗啲啦。 唔系，我觉得呢个几得意嘅喎。喂，佢第一佢食咗音字衰食莲藕。即系我哋知咧食嗰啲莲藕啦，但系佢个藕字系换藕嘅藕，因为讲紧当年讲紧吓如此天尊啊，我唔记得边个添，帮佢做身嗰阵时啊，系用莲藕去做成一个人藕去做成个肉身噶嘛，咁佢呢个名咪呼应翻佢咯，系相关嘅，有啲就比较难谂咁，佢咪为陈良玉嗰啲咪因为难谂啊嘛，所以咪人物性质去改啦吓。秦始皇就系、是、佢叫祖正都系，即系佢又唔可以叫，又唔可以叫翻做似，因为有啲似咧，你对联嗰阵时啊，你唔可以用翻同一个字噶嘛。但系你又要有相对意思、啊。 叫祖正咯，始正祖正咯。 啊，咁啊叫祖正咯，系、啦，始皇帝未变祖正咯，即系佢有类似乜嘢？啊，赤兔都系啦，即系唔可以叫赤，叫咩啊？丹咯，都系红卜卜咁解啊嘛。咁啊唔可以叫马，咁啊驹咯。 虽然我咧，虽然我觉得改名叫叶速会比较好啲。因为所有玩家基本上一讲到赤兔马，大家反应就系叶速。 呢个虽然佢实际上系用取称号嘅方式，但系佢系故事入边系佢本名嚟噶嘛。 唯一冇讲咩咪系司马炎咯，罗尼斯。 因为原本就有个另外一个名啦嘛。即系你作为从者，你要隐匿本名系好合理嘅事嚟，所以不过算啦，都唔抽佢水。 OK 啦，唔系应该咁讲就系、是俾翻个 credit 佢，咁 B 站的喺呢方面佢改咩系真系好用心嘅，真几样嘢，我觉得系几有甚至我觉得几有创意添，可以去到 嗱呢啲咁嘅名咧，我都系嗰句啦。虽然我真系唔中意 Bilibili， 我系 B 站黑，大家都知噶啦，但系有时都不得不欣赏佢喺呢方面都系会用下心嘅。虽然我都嗰句啦，你不如将佢直继续叫翻旧名比较叻他少少。 但 OK 啦，因为我真系要赞下佢嘅，俾翻 credit 佢嘅，系真系几真系叫做睇出佢好努力咁去做，喺无可奈何地夹硬去谂个新名，得噶啦，呢个唔错喎 ，OK， 我觉得几好喎。 喺必须要改名嘅大前提之下系 OK 嘅， 系啦， 咁样咯，因为要改名呢件事又唔系佢决定嘅，呢个事实嚟嘅。 咁好无可奈何咁样，局长咁佢就大时代逼到佢要改名嘅，咁冇计噶呢样嘢。 啊，然后大家咪开始玩呢个叻他问题咯，即系逐个去揾翻，因为有啲就比较明显，佢好似全部都系有 典故噶， 真系有典故噶。 所以我先服咗，我咪好欣赏佢咯。 最唔典故嘅就系虞美人，因为其实虞美人佢个 名啊，初鵪啊， 嗯， 嗰个字嘅鵪字啊， 鵪， 点解会叫做初鵪咧？就唔系关历史上面嗰个虞美人，而系另一种叫做虞美人嘅植物， 虞美人草， 其实就系初鵪属，所以佢就将佢用咁样再转咗一重，咁啊同本人无关嘅，就同虞美人呢个名字有关嘅、嗯，即系比较佢系谂唔到点样改，咪叫咪话谂日都、啊， 因为佢因为冇法咧，始终虞美人呢个角色喺历史上面真系得嗰几句啫嘛。 Yeah, 有啲真係佢唔讲我都唔知道。即係譬如项羽呢叫重瞳。重瞳呢喺呢个史记入面係真係史记廿四史嗰个啊。史记入面嗰个系咪一个叫木生重瞳啊。 係囉。 即係老老实实你唔写我都唔知 道。有啲真係唔知道。佢真係唔俾搵到嗰个好嘢囉我都系。 杨贵妃嗰个都系啦呢个旧童书唔系廿四史嗰个。咁就叫画咒元炎女知识冠代。哇大佬。即系佢咁样，佢都搵个地方去拗佢出嚟，我真系服捻咗佢啊！其实都即系 系啊，好嘢噶， 咁啊好啦，咁啊 OK 啦。咁今个礼拜短少少啦，因为今个礼拜我将最本嚟已经最长嘅嘢夹硬去缩短佢。 咁啊好啊， 系补充下喺录音嗰刻 ，MacBook Pro 继续生产制作中嘅，因为据说就话超级抢手，咁啲货就扎紧，希望下个礼拜又可以部机到手可以拍开箱片，但而家唔系好大期待，就可能会 delay。 我觉得开箱片会出先。 系啦。嗱因为 Apple 嘅发表会因为呢 ,Apple 就抢超抢手啦呢部机而家供应话系去到斯隆工作站 level 啦随宣称虽然我部机已经冇嘅得32 GB 咁少。佢就话好似唔知传奇宅啊诸如此类极古力应该大咗就话有啲机呢有啲用家突然其来就话宣布话本来20号收机突然间话俾知 delay 到10月中之类。咁我而家就Apple 就已经扣咗信用卡钱㗎啦。咁但係呢就喺个 Apple 嗰个订单嗰个情况仲喺度制作中嗰类啦。咁系唔系可以喺下个礼拜运到嚟呢其实就冇人知嘅。咁希望下个礼拜可以玩到新机咁就可以拍到开箱片。 你讲呢样呢仲有样有啲搞笑嘅嘢啦就係、是、每次 Apple 一出新机呀、那个站呀就一定会有人拆嘢㗎嘛。 iFix it 啦超有名嗰个拆机站嚟嘅。 系啊，重点系佢拆咗个抹布，跟住话可修复性零，因为佢剪烂咗， 好 IFC 咯。 咁佢话佢修复可修复性零，搞笑。 咁下个礼拜系啊，如果有新机就可以报告一下啦，冇就冇计啦。 好，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